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79集雨水。 杨文宇指尖回暖， 就眼下的版图来看，戚竹英如果听凭去都指挥北上讨伐了中伯，那他就必须独自面临双战场。收复中伯以后，如果去都强命他攻打离北，那北边的战场就会陷入危机。一旦离北铁骑崩溃，他就会变成东边的最后防线。他手上的兵马要全部投入战场，在启东的地理优势不复存在，到时候只能硬抗。 高仲雄恍然大悟， 如此一来，即便戚竹英最后能够击败阿木尔，他也没有余力再跟去都抗衡。 姚文宇颔首， 启东守备军是戚竹英的依仗，他如果没有了这些兵马，去都就能轻易换掉他。 周贵久久不能回神，最后只能说， 大帅卓有远见，袁卓是如何猜出来的？八月以前府军在时，我们都认为戚竹英会来的。 我也是在花期大婚后猜的，婚前大帅借口边郡无人镇守，没有立即北上，让侯爷回到了离北。太后派韩城送驾，也有催促他的意思，可是婚后大帅仍然驻守在边郡，没有行动。 太后想说服戚竹英出兵，筹码却不够，他手里最后的底牌就是花香衣，已经打了出去，结果戚时雨中风了，这张牌就作废了。以太后为首的所有人都要暗自咬牙，恨戚竹英怎么不是个男儿身。他们还在围炉谈话，乔天涯忽然挑了帘子， 府君回来了。 周贵和高仲雄当即站起身，高仲雄想替杨文玉推车，却慢了一步，被乔天涯自然地接了过去。那边帘子掀起来，乔天涯就推着杨文玉出去了。费胜在路上很小心，但这会儿接近九月，沈泽川枕着萧迟野也没抵挡住寒袭，又一次病了。他烧得厉害，像是把端州那点从容都燃掉了。端州招募守备军的事情是重中之重，幕僚们都在书斋里等了一天。沈泽川躺到床上还记着这事儿。 端州带回来的账簿交给袁卓。 沈泽川面颊微红，搁着手掌挡住眼睛，在昏暗里说， 乘风旁佐，今晚就先把敦州军费拟出个数，最迟两天以后就给谭太虎送过去。 萧迟也挡着他，拢起手指拨开他微湿的发，低声说， 我都记着呢。 沈泽川不想萧迟也走，但事情都急，端州的情况不清楚，边杀起兵就是心腹大患，敦州的防御工事一刻都耽误不起。他半脸着眼看萧迟野， 必夫跟乔天涯说，他知道怎么办。 萧迟野嗯了声，看沈德川合上眼，又等了半晌，听着沈德川呼吸平稳了，才起身迅速换了衣裳出去了。他下街时对费胜说， 药好了就把府君换起来让他喝掉。 即便回了宅子，沈泽川的药还是费胜亲自看着监督。费胜跟着萧迟也走了几步，颔首应了， 师父来的时候如果府君是醒的就请师父进，如果府君没醒就先请师父回去。 陈阳过来给萧迟也披大氅，他穿氅衣的同时说， 师父若是问起敦州的事情，你就引掉府监鼎，回头我亲自跟师父说。 萧迟也站定看了眼天色， 我亥时前回来。 他都跨出去了还在说， 药好了记得备糖，换点蜂蜜水也行。 声音没落定，人已经匆匆地走了。萧迟也到了书斋，所有人起身行礼，他却已经落座，废话都不多讲。姚文玉看着严氏和端州的账簿，孔领细细地把情况说了，今日幕僚们没一个敢抽烟的，都正襟危坐， 侯爷压得他们抬不起头，陈述事情尽力言简意赅，连奉承都不敢多说。敦州情况复杂，关键是跟磁州有些距离，中间还要经过樊州，许多事情都得好好商议。周贵原本想着萧迟也没有沈泽川熟悉中国地形，专门让人成了地图，岂料萧迟也这段日子在离北跑辎重都跑出名堂了，把中国地图也记得清晰，谈话间找不着错处。他们在书斋内点灯议事，沈泽川在屋内时醒时睡。费胜送药进来的时候，沈泽川闻声醒了，他喝了药，这次连糖也没含，倒头就睡。费胜合上门，让庭院里伺候的人都换了鞋，侍女把佩环钗坠都摘了，行走间没声音。许是安静的缘故，沈泽川竟然睡得久，再醒时听着门外有点动静，想着是萧迟也回来了，结果萧迟也迟迟没进来，沈泽川就又睡过去了。半夜被烫醒，发现萧迟也盖他身上睡得熟，沈泽川动不了，就这样被压出了一身的汗，临近天亮时才恢复些精神。沈泽川乏力地把手搭萧迟也背上，却摸着一片纱布，他当即就醒了，想起身看，被萧迟也又给压回去了。 嗯？ 萧迟也埋着脸沉闷地说， 喝水？ 沈泽川沿着那纱布摸了会儿，越摸越心惊。萧迟也把沈泽川的手捉下来，不让他乱摸。 摁哪儿？怪疼的。 两个人对视片刻，萧迟也忽然收起手臂，把沈泽川箍起来，让他不能动。沈泽川盯着萧迟也缓声说， 不是说别打吗？ 他病得憔悴，声音又哑，这样瞧着萧迟也像是下一刻就要红眼眶了。上回查州以后，萧迟也跟纪刚说好的是沈泽川伤一回抽一次，沈泽川在敦州哄他，被他罚得很，以为他就算了，谁能想他回来了动作这么快，睡个觉的功夫已经领完鞭子了。萧迟也磕着沈泽川的脑门贴着他，感觉他烧下去了，懒散地嗯了声，就这么袒露着肩臂，背上沉了好几圈纱布。萧迟也在图达隆旗跟哈森对阵伤到了右臂，背上也留了伤，这会儿新旧交替，真是又麻又疼。沈泽川被打疼了，光是摸着那纱布就疼得指尖蜷缩，萧迟也挨着他，让他喘不过气。他恨死萧迟也了，可是他躺在这里只想一遍遍地重复，他后悔了。丁桃坐在檐下跟立雄翻绳子，一直闷闷不乐，看纪刚站檐下已经站了半个时辰，便拉了纪刚的衣角， 爷爷怎么不坐？ 纪刚还在游神，问丁桃， 我是不是抽狠了？ 丁桃安慰道， 哎，主子要求的都逼到那份上了，您也没辙。 纪刚心神不定地坐下来，过了一会儿又站起来， 那我拿点药去。 费胜原本在廊下候着，看见纪刚来赶忙过来迎。纪刚望着正屋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他把药递给费胜，想了半晌问， 侯爷跟兰州在敦州办事也是住在一起吗？ 费胜心里边记着萧迟也的吩咐，面上维持着镇定， 一起。侯爷跟主子就是话本里讲的鱼水情深，谁也离不开谁呢。 纪刚看费胜一派坦然，倒觉得是自己想差了。所谓挚友难觅，兰州跟萧二又是过命之交，亲近起来远超常人也是、啊、他想不下去，只觉得还是不对。但纪刚不肯往另一边想，他不情愿用这些去揣测沈泽川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